上面的国旗那些东西都是新漆的，从以前来说它都没有，因为它这个帽子其实是法式的帽子，它那时候就打拿破仑嘛，但那个帽子都差不多，所以它特别放一个英国国旗，让大家知道这不是拿破仑，打败那个拿破仑的。 锵锵三人行，咱们的这个高级记者啊，付小田，我们这个在总结伦敦的时候得特别的感激他，我好感激你啊，领着我们啊这个探索了整个这个奥运的赛程当中啊，领着我们这个探索了，我觉得是伦敦的机理啊文理都领着我们都去到了啊，所以呢这个伦敦呢我们也奥运是完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好好说说伦敦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个玩的也不错，也给大家有所这个分享。哎，为什么小田很有资格啊？小田人家是剑桥大学出来的，对吗？ 也没有研究过伦敦，在伦敦生活过是。 对对对，所以他这个非常通，而且我去了剑桥之后啊，我现在排名第一了，我觉得剑桥超过你女儿的哈佛。 本来哈佛就是剑桥的学生跑去在那里办的。 哎，是是是，当然咱们先看看我这个，就是您离开伦敦了，我们有一些这个伦敦印象，通过照片的方式来看一看这个老伦敦呢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看点啊。哎，你看咱们的导演可以一张一张的这么放下去啊。伦敦，咱们前些天讲啊英国的田园风光啊什么的，但是呢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城市，哎，这个可以聊聊。我这几天呢在这个伦敦街头上走啊，小田，伦敦给你留下是一个什么，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？ 伦敦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第一眼就爱上它不太容易，因为它比较脏。 哎，你看这个 没有什么章法， 你看我拍的这个，哎，这导演停在这儿，你看我拍的这个摩托车骑士啊，你瞧我这摄影，他你看他那个嘴，你要看注意，张嘴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骑士在怒吼，其实是在打哈欠。然后你再看下一张，哎，这是在咱们住家附近他的这生活。你再看下面，哎，这是在白金汉宫附近。再来，哎，小天，你接着说，接着跟我们说。 这是一个码头， 这是一个 码头的一个雕塑， 海德公园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我说是妓院的广告车吗？这你看。他又揪这么一个，后来他们说是结婚的，我说嘿，真见过结婚的啊。 是不是他就跟那个娃娃结婚了，说哎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 是吗？ 啊， 这是我们在泰晤士河边哎看到的这个 一只狗。 哎，所以啊小田，我觉得你在伦敦生活了这一百多年呢，你可以谈谈。 我天哪，我 千年老妖 雕塑吗？我 是你留下的印象，这个城市吸引你哈？ 挺好的。我觉得伦敦它是怎么样讲的，它跟巴黎比起来啊，我觉得它是不做作。 而 且 不嘚瑟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欣赏我或者不欣赏我都这样。你来或者不来，我就在这里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跟我们上次讲那个房子的那个结构也有点相似性。就是英国的房子街道窄窄的，看上去很朴素的，但后院子在后面，跟法国的院子在前面啊，就他的他是就是说不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城市。还有他一个特点，你比方说你跟维也纳跟巴黎甚至跟罗马比，维也纳巴黎罗马他的主要的最好的地方都是旅游，就是给外国人或者是以前的帝王，那你今天就是最多的饭店酒店。英国不是，英国它就是生活跟最好的旅游区全部交杂混杂在一起。 没错，它不急于彰显，但它这个不急于彰显呢，又有双重的原因。一个呢，是因为历史，它发展太早了，保护太好了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如果再去动它改它，那成本太大了，对吧？第二个原因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因为它的这种心态，就没关系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 它这个地方啊就是生活历史啊堆积出来的，积累出来的。你看巴黎啊叫花都嘛，你感觉就是人设计的。这里巴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规划嘛，就是整个重新规划，放射状的街道确实是非常美非常漂亮啊。但是你看伦敦呢，甚至我们可以觉得它有些地方稍显凌乱，它甚至就是很简朴 很实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是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像罗马又不同，罗马是感觉啊，都到了拥挤的程度，这个千年的古迹啊，都挤在一起了，太密集了。伦敦呢又不是这样。 我记得那天带那个涛哥去看唐宁街十号，他都不敢相信啊，就这样一条街吗？ 啊，对，其实后面院子花园， 它有花园，对，但那条街确实是太 shabby。太简陋了。 嗯， 我觉得这也是英国政治的一个特点，故作平民状，对不对？ 哎，是，而且呢，它这个伦敦这个地方，你感觉到没有？人其实人种很多，各种各样的人呐、我在街上走啊，我就觉得好像这真是有 他的移民潮就开始的很早，什么人，印巴人、非洲人、东欧人、犹太人，各种各样的，还包括 现在伦敦的人口。大部分不是英国本地人，至少一半不是，是吧？ 其实看到的应该说是伦敦的现象。伦敦首先就是外来人口本身就比较多，还有就是现在的就是其实也不是英国人，但这里的就是外来人口啊，就是暂时居住的也特别多，所以说给你的感觉好像就是，哎，好像白人啊，咱们说的白人怎么好像都不占大多数这样子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你要是再往北啊，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现象。 而且他并猛一看呢，并不算漂亮这个地方，甚至你像我们在圣保罗教堂高处往下看，这个城市你俯视啊，也没有太多可观之处，它就是一个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里边内容里边加点厚，它是个那么个地方， 对， 待久了会觉得很有意思， 对， 它有一种魅力。 我感觉伦敦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什么，真的是自由，就你想在这里过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。 那 你要去读书， 纽约不自由吗？ 纽约也自由，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要说文化底蕴的话，还是在这里更深。 底蕴越深越不自由哎。 很自由，在这里，比如说你要过平静的生活，这里的田园风光离市中心也很近，对吧？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那种喧嚣、那种烦扰。但是你要是想过那种最现代的生活，对吧？那最好的夜店。各种各样的音乐也都有啊，然后你在这里要想过那种中产阶级的那种生活，其实这里它的物价可以不太贵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多包括吃啊什么的，然后快餐店啊也是到处都有的，生活非常的便利。但是如果说哎，比如说你是什么俄罗斯的富豪、中东的富豪，要过顶级生活都可以。 哎，排外吗？像你们中国人，你们中国人，像咱们中国人啊， 能找到自己的位置， 这 就是。你很难去说它排不排外，但是如果一定要去比较的话，我相信伦敦比巴黎比纽约都排外。但是即使它排外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城市它足够大，足够有包容力，就算它排外，你也有自己的位置，自己的一个群体，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。 对，你如果不想到一定要进入它的主流的白人的那个贵族的那些圈的话，你找到自己的生活那就很容易， 对， 说，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想到怎么样呢，你会越往上走越感到压力， 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我有美好回忆的这个剑桥了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先从咱们得天独厚的女嘉宾开始啊，咱们这个剑桥的这个高材生啊，院士，这个傅小天， 不是， 甜甜，哎。他在剑桥留下的这个倩影，当然小田儿人家含羞带怯的不愿意拿出来啊，我这个苦苦哀求一定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为小田征婚，我们看一下他在剑桥的照片啊，你可以反应，你瞧瞧人小田儿， 是 他居然看书， 这不是在个会所， 没有，这是会所，对 对，剑桥的会所啊， 但是不在剑桥里边， 但是他在剑桥的空气里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小田儿看书，我们看腿， 赶快放， 哎，你看闲的这有文化啊，征婚啊， 赶快 你看，哎呦，这是奈何桥吗？ 赶快放， 这是小田20年前的，没有十年，不是当年的样子。不是剑桥，哎，这是什么桥啊？ 赶快放下一张，没了， 赶快放，再放下一张。哎呦， 好了，放完了。 剑桥，你看有椅子，你想想。 什么叫有椅子？ 哎，有这样的，我是爱屋及乌了。你 赶快放，切过来， 咱们再看半个小时吧。哎，小田，你还有这个时候哈？ 剑桥以前的院士是不可以结婚的。 哎呦， 对，所以你刚才误把他叫做院士，还说征婚，这就是不可能的了。 但是你知道，哎，我们去这个剑桥啊， 我去参观考察嘛，是吗？他们邀请我，到了著名的什么三一学院嘛，是三一学院。哎，有这个偶遇啊！你想，你就在剑桥，你会碰见这种一个瘸子，一瘸一拐，脏不拉几的，啊，花白头发，就有点这个佝偻，你知道？咵嚓咵嚓咵嚓，就从我面前走过去，踩着草地，你知道吗？结果，哎，小田，你给介绍一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能碰见这个人？这是谁呀？” 没有，那个是那个以前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，然后他是上一届的这个三一学院的院长啊，院就 master 那个 college 的 master, 穿着个半大衣，就跟个园丁似的， 就好像只有院士才可以从草地里穿过， 践踏草坪。 然后他们的院士也不客气， 就当 然真的就 一定的， 他就一定踩草坪，他不走那人行道啊。 他们是8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是全世界最 多的，全世界最多的，对， 最多的。 然后咱们在的那个三一学院又是最多的，就是所有的30几个那个学院里边最多的，包括牛顿什么的都是 那个。那个学院就是你看那电视剧啊，亨利八世的那个时候， 亨利八世 哎，那个弄起来。不过后来那个 Bloody Mary 当权以后啊，三个院长，三个那个头头都在火烧掉。因为他们支持新教。 对， 你知道就是我 血腥的。 我这次一去啊，我算知道这是大学的祖宗，你知道吗？北大清华别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是大学的祖宗。为什么我就觉得啊，这个空气里啊。就整个你一下子像回到了元朝，不是1300几几还是几几年 啊， 就是 最早是一二几 一二零八年、 你一下子就想象那些个穿着长袍的人就在这个里边走啊， 是元朝走过来的， 没我想我梦回元朝，不是我说的就是 那个时候他真的有受元朝的文化，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蒙古那边，但不是我们的，其实是蒙古， 对，蒙古文化，就是你想这个千年的啊，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一切啊给你的感觉啊都像回到了过去。回到了过去，连学生宿舍都让你回到过去，只有一块石头煞风景，为了中国游客前些年立的。 有照片吗？ 轻轻的，我都不拍那照片，我觉得那个石头啊煞风景。 你们在那儿留影了吗？ 那留影 特别像徐志摩，就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为徐志摩立了一个碑，然后在旁边照相人，在我的这个强烈要求下，特别像人间四月天。 眼镜 像。你去在那里拍了个照。 眼镜像， 把它当做灵魂。 没错，眼镜像。但是那个石头啊，真太难看了，那是剑桥唯一一块新的东西，我看，它就是写的字啊，也在。歪歪扭扭，所以我都耻于秀出来。我给你秀点。 国王学院那个叫什么 Allen 的一个教授，人类学的一个教授。 秀点别的。 还专门为中国的这个。 我给你秀点别的，你看看我的艳照。哎，田儿，你瞧我这，哎，好，你瞧。 国王学院，对。 哎呦，就感觉像。 King's College。 你再看下一张，哎，咱们可以放得快一点啊，可以放得快一点。然后这是1624年，随处可见啊。 下边就是泰西桥，对。 哎，这是。 St. John's， 这是 你的最爱。 这是这最好的一个学院，我觉得圣约翰学院。哎，你看， 这是那个霍金的那个学院 ，Gavin Keys。 哦，霍金啊。然后你瞧这远处的光影啊，再看，哎，这就是你看，我特意拍了徐志摩愿作康河的一个水草嘛，我就拍了他这个水草啊，确实有点像徐志摩那柳条腰啊。 在康河的柔波里。 啊，哎，你看这也是。 圣 约翰的那个学院， 嗯， 你再看，这是三一吧？ 这是国王吧？ 啊，这是国王学院，这叫国王学院。哎，你再看，你看这种哎多旧的这种学生宿舍啊。 Saint Catherine 对吗？对。 哎，你瞧这造型，哎，这是小田拍的，你瞧这个光啊，你再看下边什么样的房顶呢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世纪的时候啊？哎呀， 据说现在他的留学生啊。第一位还是美国600多个人，我看了材料，但第二位就是中国了。 应该德国比较多，德国学生也多。 德国、中国，而且说中国最多去是读的这个一年制的这个硕士， 也多。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，就他这个英国的学院，他这个硕士时间特别短，是吧？ 对。 他的大学制是3年还是4年？现在 3年。 是三年。 英国在英国读书特别划得来，你知道吗？高中2年，大学3年， 一年硕士 1年。 啊。 但是他另外有一个叫副博士， 嗯， 那个就会比较难， 嗯， 假如你要读博士的话，你就要读个副博士，那个就是 这个他因那个学科而已，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， 不是所有的学科这样， 所以小田教给我一个启发，我才明白，我说他这个学院都是什么哈， 嗯， 跟我原来理解的，像我们当年武汉大学什么文法、理工、农医，他学院不是这么个东西，他这个学院呢。不管是这个三一学院呢，还是一个什么学院呢，它学院都像个独立的小大学。 嗯， 它好什么专业也有，对吧？ 嗯， 好像是到了 研究生，才统一的归到一个 他的学院是，其实这应该是牛津开始，牛津、剑桥，包括哈佛都是这样子。他有自己的学院，学院呢是这个财政独立、人事独立，他自己的这那工作人员独立，还有本科生的招生独立。那他自己需要做什么呢？一个就是他自己需要招一批这个院士。然后他要负责这些院士的起居啊什么的啊，给他们提供办公室，包括住的地方。那院士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不是那个本科生招生独立吗？然后包括研究生，虽然说招生不独立，但是研究生也要被分配到不同的学院。那么这些院士，他养的这些院士啊，就要负责带他的这些学生。所以说呢，他是 但是学院跟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？比方说我 是两套系统 ，所以我假如是一个，比方说我是一个天文学系，我这个天文学系的人其实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学院， 对，没错， 那跟香港一样，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样的制度， 是吧？ 对啊，联合书院、新亚书院，它等于是系跟校是一条，我们叫条条，院呢是一个块块， 对， 就是说它是分布的，他们互相不一样。 所以我的联想就是，我们不是去了这个剑桥的那个会所吗？我就是说，这个英国这个大学啊，这甚至这个国家呀，都像是会所组成的。就是它一个都是个相对独立、五脏俱全的一个独立，就像一个独立的人一样，就像这个国家啊，是每一个有享有人的各种权利的独立的人。 对， 以个人咱们订约，组成一个联合体，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组成一个联合，叫剑桥大学。就像咱们那天讲到的，英国是吧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 对， 美国 United States 联合起来的各州，是吧？ 而且你没发现，其实它尤其是这些联合啊，都是比较老的嘛，对吧？都是中世纪时候沿袭下来的。 而且是各有传统的。 对，而且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它这个教会这个也有关系哈？你看现在各个教堂不也都是这样吗？一堆人啊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听一个牧师给你传经送道的。 英国人呐，好闹独立，你发现没有？他当年跟罗马天主教会分道扬镳也是这样，他好像性格里啊，我研究英国历史，我有一个印象，就是英国人呢，咱套用一句俗话说啊，他这个有种。那等我广告之后再跟你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我看英国人呢，我就觉得他也有五大三粗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这么一种，他呀骨子里头啊实际挺强的，你知道，就说表面他害羞，他拘谨，有的时候人害羞，害羞的人我也害羞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害羞啊，是掩饰过强的欲望。就是有的人欲望过强，所以他跟人很害羞，你知道吗？是这句话 惭愧， 对，他也是。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，就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过强的欲望表现出来哈，也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这个害羞。所以这个就不说这个啊，我是说英国人呢，实际上他这个是非常血腥的，曾经。这个血里啊，跟野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都到什么程度？他这个国家的历史，你看他的早期历史啊，那是杀伐不断，都到这儿就动不动就是这个六个人就去见这个主教，六个人六把剑从六个方向咵就把这主教给屠了。 都这样。 你知道剑桥的历史怎么来的吧？怎么会有剑桥的吧？是因为一个妓女，是因为牛津有两个经学家被控杀了一个妓女。结果就要绞刑，牛津很多老师为他抱不平，被学校惩罚逃出来跑到剑桥，建立了今天的剑桥大学。 所以 你刚才在讲说这个英国人啊，他实际上是很有血性的，很反叛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英国他为人类啊，人类历史、人类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两个，一个就是光荣革命，对吧？君主立宪， 对， 第二个就是宗教改革。 而且这两个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我就是说啊，他们为什么英国人最理性，他弄很多戒律，很多规矩， 就是流了太多的血了， 因为他们欲望太强，他们就而他们这个过强的欲望又正是他们反叛和创造力的来源。所以过去管束不好的时候，你看历史上就是杀呀，流血。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有种的一方面，就是如果我的权力哪怕是被皇帝老子侵犯，老子跟你死磕到底，世世代代，你看那个苏格兰，敢杀都怎么威胁你啊？能跟外科解剖一样的去凌迟你、屠杀你，把肠子拽出来，就这么吓唬你。但是不服，就这样争到自己的权益啊！包括跟这个罗马天主教，你看那个亨利八世，我想换个老婆，教皇不答应， 就不鸟你的，我要独立，老子不认你了， 就想换个 老婆。我那天还在讲，也是我经常跟英国人讲的，我说知道吗？没有中国就不会有英国的宗教改革。 哎，这又哪儿来的？ 因为中国啊，理论在哪里哈？因为那个时候他是马丁路德，他是被英国人保护，对吧？他逃到英国，然后呢，才开始有他的这些翻译的这些学说就可以出来。那为什么马丁路德他在英国很有影响力呢？实际上是一开始他在德国那边已经很有影响力了，就是因为他翻译的那个圣经的原著啊是以德文的， 然后 就 用了中国的印刷术， 很快的流传，没错，就是因为有中国的造纸术。中国的造纸术又是怎么样子传过来的？中国那个时候不想外传的，一直保护啊，对吧，自己的这个造纸术。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大寺跟这个蒙古打赢了，俘虏了一批人，里边就正好有这些工匠，就很不幸的这个造纸术就流传出来了。 这是 就是那个时间点， 所以 要不然的话他们一直用羊皮写字的话， 对，促进了宗教的平民化和普及嘛。 对， 当年就是英语翻译圣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，意味着不是谁的专利了，谁也可以看。 所以他们今天的奥运会也因为我们中国的参与啊，他们的制度发生了很大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， 影响他们，对吧？ 对。